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我问上幼儿园的小侄子，你找女朋友了吗？小侄子捶我说， 不要再提他了， 我以为他都没有女朋友，结果谁知道人家都已经分手了。 哎呦喂， 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在1995年，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出现的一个奇迹。1995年的8月出道以来，陈慧琳的人气就急升，由默默无闻的新人到确立乐坛的一姐地位，全凭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和心血。入行这么多年来，陈慧琳每年都会获得音乐上的重要奖项，共计出版了30多张唱片，并且每一张都有不错的销量，还接拍了大量的广告电影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广告天后。陈慧琳的勤奋和敬业精神是有目共睹的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陈慧琳《心不设防》。